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楊潔篪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當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美方應該嚴格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又說涉港、涉疆和涉藏等事務都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中方將會繼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楊潔篪敦促美方為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又強調國際社會應當為緬甸問題妥善解決，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晴，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温暖，下昼干燥，晚上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太子道东来回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一带咧系车多，影响到现时去观塘方向车龙排到九龙城会旋处。咁就太子道东来回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噶，影响到一带系车多，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九龙城会旋处。咁另外咧，受到道路事故影响，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亦都有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影响到车龙咧排到过去狮隧口。咁就系因为有道路事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狮隧口。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都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江乐道西天桥近维港峰。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都还是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会旋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港城一段车龙排到西贡街。另外佐敦道现时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连翔道去红磡方向近西九龙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富荣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和斜村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驾驶人士可以考虑改行其他道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50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转眼啊，这个到了今日是年25，再过几日就年28啦，洗邋遢。咁啊，所有祝福祝愿嘅说话，我呢几个礼拜差唔多提前讲噶啦，因为我哋觉得全世界都抑郁咗好耐啊，所以好说话吉利嘅说话，不但只系鼓励听嘅人，亦都鼓励咗讲嘅人，所以我觉得让我哋嘅情绪啊～ 即是自己控制调整自己，这个一方面科学地去克服困难，另一方面呢就是都有一个大家情绪上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都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互相祝福，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切向好度看，这个向正面度看，无论发生几多这个不好的不幸的不开心的事，都希望大家调节自己，这个化解自己，并且向好的方面看，到明天总会比今天好，这个世界还继续向着美好的地方转，因为我们的宇宙我们的地球始终还是这么美丽，我们只不过小小的一群的这样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共存，大家一起生活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时序的发展，从鼠进入去牛，鼠年无论发生过几多不开心的事，我觉得我们让它过去，因为跟住十二年后有另外一个鼠年会来的，所以不要这个对我们的鼠年有些任何的抱怨，因为是不关这个年历的事，是我们地球上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觉得这个祝贺大家在即将告别鼠年的时候，让一切过去，新的就到来。在谈到这个除旧迎新的过程里面呢，使我不得不即本来我都不想讲跟一些时事新闻有关的事。咁喺呢个一月二十号凌晨嘅时候，我哋喺香港睇到呢个拜登总统嘅呢个就职，我由头睇到尾一个半钟头，好小心观察，尽量小心观察每一个细节，每个细节其实都系美国政府有意无意、愿意或不愿意向全世界传达紧佢嘅信息。譬如似呢、这个，如果你睇下成个嘅过程，你会见到各色嘅呢、这个唔同嘅肤色嘅人喺總統府的，在總統的就職裏面，亦都可能在他的班子裏面，是會見到不同的膚色，包括他的副總統何錦麗女士，亦都是這個即拉丁裔和亞裔，他是印裔的一個美國人。咁你睇完曬呢個班子，睇完曬呢個場面，我在腦裏面當時就閃過一個很強烈的想法，因為在研究國際關係的人來說，對於在近這三十年，將近三十年，不夠三十年，1993年的時候，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就在外交季刊發了一篇關於文明衝突，他是打個問號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此后很多年全世界在讨论，跟着这位教授就出了这个很多人很留意的，所有的差不多世界各地读政治学系、国际关系的学生、教授、博士、硕士什么都好，都会看的一本书，就是《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咁我睇完呢个拜登总统嘅就职嘅时候，我喺处谂，我话呢个系一个联合嘅不同族群嘅一个政府同埋国家，呢个本来就非常之符合 我自己本人啊，嗰、那個大人類主義、人類命運共同體呢、這個嘅價值觀嘅睇法嘅。但係後來我就想起亨廷頓教授嘅書，佢話：如果有朝一天美國已經唔係歐洲嘅呢個血裔人嘅美國，而係一個多元文化嘅不同膚色嘅美國，咁佢就係一個聯合國。佢話個問題就在於佢會產生衝突啦。如果你係一個聯合國，你就要企喺全人類嘅立場嚟考慮問題。但係啱啱就喺呢段時間咧，美國政府嘅睇法就係美國第一。咁啊，直至到我哋呢一段期間，拜登總統提出要買美國貨。嗱，買美國貨就唔單止係佢提嘅啦，奧巴馬嘅時候已經提。咁啊，川普總統啊提出美國第一。咁呢啲咧隱藏住嘅問題，可能一般人冇去研究咧，就覺得冇乜嘢啊咁。但其實呢度就孕育著未來嘅矛盾啦。因為既然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不同膚色的不同族群的國家，而又向著一種即係要管理全世界的嗰個責任嚟承擔，而你又強調一切美國第一，所有呢啲矛盾咧，我希望我知道有識之士都是注意緊呢個情況。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嗱，亨廷顿教授嘅呢本书咧，我有阵时同啲朋友讲笑。我話所有國際關係的著作和學者都似我們在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報紙《馬經》雜誌寫馬經，馬會出場八隻，於是找個筆名就寫一號會贏，找另一個筆名就寫二號會贏，找第三個筆名就三號會贏，都是登在那本雜誌上，那個報紙上。好啦，到第日開咗鐘，八號贏咗，咁於是佢就話：我哋個報紙，你睇下幾準，我哋貼準曬八號會贏，果然佢中啦，請下次繼續買我哋個報紙啦。咁其實一二三四五六七都係佢哋嘅噃，不過佢就唔講啦，就講八號嗰只馬贏咗啦。咁我覺得而家咧好多時候啲學者咧都有呢個咁嘅情況嘅，好多大學，好多國家嘅。研究所好多研究體系，因為有唔同嘅金主嘅背景，唔同嘅捐錢嘅人嘅背景，佢哋會 push 佢哋唔同嘅目標同埋佢嘅政策嘅宣示，咁於是咧就會有唔同嘅研究所就講唔同嘅內容、唔同嘅結論，咁於是咧就不斷積累嘅結果。當然就會積出有些是保守派，有些是這個激進派不同，但是我們看到呢，其實去猜測世界的發展呢，是的確你說很容易看個大趨勢會看到，但你也會看到很多時候就完全不是這樣的。你譬如像如果你去看教授這位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呢， 你就會睇到佢嘅一種學者嘅推算方法。啊，方案一啊咁，方案二啊咁，推算一啊咁，二啊咁，咁啊邊個會贏，邊個會跑出嚟咧？咁就係睇歷史嘅實踐。咁啊，呢位亨廷頓教授已經唔喺度噶啦，過咗身噶啦。佢係哈佛嘅一個著名嘅學者、講座教授。咁啊，我覺得都係應該要被大家注意一下呢位教授佢嘅著作引出嚟嘅影響，因為後來佢個學生呢、這個福山教授就係、是、亦都係佢嘅一啲繼承者之一啦。咁啊，佢就後來就演化成文明嘅呢個終結，歷史嘅終結。咁後來又改咗，就係歷史並未有終結。咁啊，如果我睇下亨廷頓嘅書裏邊寫嘅內容咧，咁福山教授其實佢唔應該去講歷史嘅終結嘅，因為佢個老師就話任何文明都唔會呢個永恆，而西方世界亦都唔會係終結人類嘅文明，就由佢嚟終止嘅。即係話大家都會繼續發展，各有各行自己嘅路，繼續發展嘅。但係呢本書裏面有兩點咧，而家睇嚟係即係值得講啦。譬如好似佢講到，佢話當時係九十年代初啦，鄧小平生都未過身。佢話如果中國嘅社會能夠解決到開放改革嘅先行者鄧小平嘅路線政策嘅繼續，同埋佢哋嘅接班人唔係爭到亂曬龍，唔係咧呢個即係刀光劍影繼續落去嘅時候咧，繼續發展嘅時候咧，好可能中國就會成功地成為世界嘅好超大嘅呢個經濟實力嘅國家。當然當時佢冇第一第二嘅概念，但總唔知咧就會爬上嚟噶啦，會追上嚟噶啦。咁呢個睇嚟咧，事實就證明後來嗰三十年咧，鄧小平生過咗身之後，中國政府跟住嚟嘅，無論係江澤民、胡錦濤。而家嘅習近平，起碼呢三十年到都係咧順利交班、順利交接，所以今日嘅中國經濟發展到咁嘅地步，亦都可以講話係理所當然嘅呢、這個應該會出現嘅事情。另外呢本書又講到美國，佢話有朝一天，如果美國再唔係歐洲人嘅美國，而是拉丁裔啊、亞裔啊不同人種的美國的時候，究竟美國還算不算是西方呢？他跟西方，即是原體英法德，特別是歐洲這邊的文明的繼承，是會怎樣呢？因為這位教授寫的書是從文明、歷史、文化角度來講的，所以他所闡述的甚至是戰爭的模式呢，它都是從歷史文化文明的角度的。那不是說這本書寫到一本算命天書，將世界的形勢講得很準，但我只是覺得作為好像上個世紀的人看馬經那樣，有第一個貼士、第二個貼士，那似乎它都呢是有些東西它是講中了的。那啊，這本書這個在全世界引起的爭論呢，是由1993年開始的。啊，它本來的文章裡面呢，就是問呢文明之間的衝突會不會主宰未來的世界的政治。啊，後來它又提出文明的衝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但是如果建於不同文明的新國際秩序嚟去建立世界嘅秩序嘅话咧，亦都系避免战争嘅最佳嘅保证。咁啊，好多人都讲过去咁多年啊，好多重大事件咧，都系印证咗亨廷顿教授嘅观点。吓，世界各地嘅人民咧，系越嚟越以自己嘅祖先、语言、宗教、习俗界定自己嘅身份，而唔系以西方嘅价值观 嚟去界定自己嘅身份，尤其是喺后冷战时代，即系苏联呢个瓦解咗之后，人与人之间嘅区别咧，就唔净系讲意识形态或者经济，而系文化。咁啊，全球嘅政治咧，好多朋友讲啲文章就写嘅政治都沿着文化嘅界限嚟进行重组。同以新的合作和衝突的模式來取代冷戰時期的模式。最近很多很多的這些地區的局部的戰爭都是這樣。這位教授在書裡面就說了，解釋了回教國家的人口爆炸和回教國家的上升興盛，東亞經濟的躍升，即是指中國怎樣改變了全球的政治性質。他說這些情況都挑戰了西方主宰的地位，質疑了原來被視為四海而皆準的西方的理念，是歐美人一定是統治全世界，是最後管治全球的一種文化和力量。他說但是你們不要忘記，歐美人只是佔幾個%，不是佔最大，它總數是 10% 左右，不是最大 的這個人數。至於 10% 是怎樣定義呢，有些還是人種來定義，有些是文化意識來定義，即很多都不同。譬如你講到我們香港，如果從某些意識形態來講，我們可以定入去我們是貨歐美的，因為我們是受英國人管治了這麼久，我們有些想法是這樣的。即是無論怎樣都好，整個世界呢所有的秩序現在是重新要講過，要重新呢要面對過，就是一個複雜而多元的文明的世界，大家怎樣互相學習是一個最必要的事情。就在這個時候，美國出現這幾年大家見到的情況，所以我覺得當然世界的文明、世界的秩序、世界的衝突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歷史根源和很多數據，而且這些數據都在變化當中。各位說到數據，我又在這裡要講一講，因為有一個聽眾寫了一篇電郵給我，就說他會監察我所講的數據。我就覺得我很多謝我們的聽眾呢，這麼高質素來注意的數據是好的，我非常之感激。所以我都交代我身邊的同事跟我收集數據的時候呢，要很小心，要準確一點，因為我們的讀者聽眾的水準很高，他們要求很高。所以在這裡我再三向非常之注意各種事實的那些聽眾，就看到我們的節目的確是一個高水平的這個即互動的節目。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由今日起至到农历年三十晚，全港十五个地点复办年宵花市，场地会采取红、黄、绿灯人流管制形式。截至下午一点半，维园花市的人流仍然维持绿灯状态，每名入内的人士需要量体温，现场设有红外线传感器计算场内人数。绿灯代表人流较少，无需取票入场，黄色就代表人流增多，市民需要取票轮候进场，红色代表场内和轮候人数众多，轮候时间会比较长。食环署早前表示，年花销售点一般营运时间由上午九点至到午夜十二点，实际开放时间需要视乎疫情和个别场地情况等的因素。各销售点每日下午和傍晚安排清洁时段，预计每次需要大约一个钟。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港铁东铁线今日起转用新信号系统，初期9卡列车会同现行12卡列车混合行驶。港铁表示，今日早段时间上水站附近有信号系统运作不畅顺，导致个别列车有啲延误。工程人员即时处理，车务控制中心亦都作出车务调动，经处理之后已经回复正常。除此之外，新系统的运作大致正常。港铁又话加派了职员在沿线各站月台为乘客提供资讯和协助乘客上落车。根据观察，车站运作亦都大致畅顺。又表示，新信号系统投入服务初期，难以避免会出现需要磨合的情况。工程人员会一直密切监察新系统的运作和列车服务情况。缅甸最大城市仰光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要求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等人。法新社报道，大约1000名示威者参加游行，是军方星期一发动政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示威者高叫不要军事独裁统治等的口号，举起三只手指的手势，象征反对专制管治，又挥舞代表昂山素姬所属全国民主联盟的红色旗帜。有国内主要互联网供应商证实，当局下令封锁社交平台 Twitter 和 Instagram， 直至另行通知。军方日前已经以确保稳定为由，限制 Facebook 在当地的服务。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温暖，下昼干燥，晚上沿岸有几阵薄雾，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温暖，下星期二稍后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天色好转同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宗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太子道东近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咁不过咧，去观塘方向嘅行车线系开翻，不过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近联合道。咁另外咧，去旺角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需要封闭，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宝光商业大厦。咁另外咧，受到道路事故影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启业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观景台部分行车线咧，因为道路事故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启业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仍然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游丽村。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仍然车多，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太子道西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九龙城汇旋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海港城一段车龙排到金粟街。佐敦道去红磡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过去三军会。连翔道去红磡方向近西九龙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富荣花园。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大家听完新闻，我亦都引用了都几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一本大书的一个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当然可以自己去拿这本书，无论你是拿英文版抑或中文版，可能在看这些书的时候都会开卷有益，有所得益。但是无论怎都好，我们看到人类的智慧呢是在树一路在树发酵。当这位教授讲到人类文明的互相尊重共建一个世界秩序的时候呢，当然在25号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戴沃斯的一个论坛作视像的讲话，就提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园的共享，建设一个美丽的世界。我觉得从旧式的思维逐步走向新的看法，从对抗走向可以对话，从以一个国家独大去管治世界，到逐步走向大家所有的国家民族能够有机会在一个结构里面去发展。咁我哋嘅习主席就强调是以联合国作为一个框架。咁的确是啊，因为而家联合国呢个框架确实有好多需要改善嘅地方，尤其是因为佢系植根于上个世纪二战之后嘅强权嘅战争嘅结果。咁事实上呢七十几年已经全世界都变咗啦，好多国家都有好巨大嘅影响。德国、日本很多回教的国家都已经显示他们对世界的贡献，那么应该怎样去重组这个结构呢？那确实是一个要交给我们的政治家去考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当美国这个新的政府上来，使到我少少奇怪的就是他重新强调要买美国货，买美国货和美国第一呢都是差不多的概念。但是你要明白呢，因为美国现在是确实需要去调整他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政策，亦都要包括调整他们的军事。因为正如新加坡的那位外交官说，他们需要作180度的重新去思考美国往何处去。那我们中国的态度就是，中国的发展不植根于美国的混乱，我们不想美国混乱，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各自做好自己存在的问题。中国存在的问题确实亦都好多，我自己在中国都有一定的事业在这里，亦都是深深地感觉到这个整个中国的制度、政府的结构很多东西是它需要去改善的。 有些東西在調整的過程裏面有些矯枉過正，我是可以理解，但是其實是需要能夠去制止一些過分鐘擺的行動的。我覺得即社會在此發展，我們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有責任在自己的工作事業裏面去矯正國家做得不夠的地方。當然我們的國家現在，我個人認為，我以我六十幾年在香港觀察中國社會的發展，觀察中共的管治，我可以很坦然地說，我認為到現在為止，這一任政府是我認為是管得合我們的希望中國繁榮富強、中華文明振興的人的願望的一個管治。當然容或缺點還有很多，但無論怎麼都好，他是盡力做他的事。所以我自己作為一個觀察者，我是非常注意現在的中國政府、中國執政黨如何去管治自己的國家。因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經過毛澤東的時代，他的管治模式，他引出來的正正反反的效果，我們都是即是很清楚的，哪些毛主席做好了，哪些毛主席有偏差。但這些偏差究竟是好像過去二十幾年坊間的機場書籍，即是很多揭秘那些書所說的那種偏差，抑或是可以理性去分析去研究的偏差呢？咁我到我今時今日經歷了這麼多，我不會去簡單地用鐘擺的理論，好就絕對好，壞就絕對壞，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有個過程。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一套电视剧，我上个礼拜都有讲到的了。咁啊，我好少话攞嚟作为好似电视剧、戏剧评论咁样样嘅一种做法，但系我睇呢套电视剧嘅时候咧，前后有成两三个月嘅时间，我系揸住本笔记簿，揸住笔对住播出嚟嘅节目，我好细心咁睇，记住某个情节，我甚至注意埋某个情节啲演员呢套剧点样表现出嚟。我觉得我喺处攞紧现在中国管理层、中国政府想俾我哋中国人民嘅信息。呢套就系、是、跨过鸭绿江。嗱、大家可能系冇留意，但系我觉得唔知道。因為我不是屬於電子時代的人，我不知道你們可不可以在網上啊、哪裡啊，我相信應該可以的，可以拿到這套片，因為它是同步，一方面在 CCTV 第一綜合 台出，另一方面呢同步就已經在各種網道呢已經出曬嚟嘅啦。好明顯呢個係中國政府、中國呢個執政黨，尤其是習近平呢一任嘅執政黨，想講俾我哋聽嘅一啲信號。你同意抑或唔同意唔緊要，但係我因為是上一代的人，我很清楚在毛主席的时代，每一个动作、每个排位、每个序列行出场、出不出场、出几多次等等。所以我讲笑话呢，我们香港很多中国问题靠古专家，那我们都是在中国问题靠古的情况底下呢，一路去慢慢认识自己国家，直到我自己能够回去国内投资做生意开厂，我先至更加落地地知道中国嘅情况。呢套片呢，嗱，我综合啲嚟讲，我唔想枝枝节节咁讲，因为佢一路延伸过程呢，我系睇住，咁所以我好多嘢系时空交错咗嘅。到佢结束嘅时候，我睇拍佢就拍一套拍呢套片嘅过程嘅花花水水。過程的花花水水，我覺得很有趣，我都坐在樹很有心機地看完它。第一，我注意到這套片呢是談全國的關注和各種的授權來進行的，甚至包括軍隊的出演的調動，國家氣象局俾佢嘅資料喺11月17日會喺嗱呢個講舊年嘛嚇，11月17日會喺牡丹江市有-27度嘅氣温會出現，會大雪。呢啲資料係俾佢咧，要攞嗰個實景去描述上金嶺戰役嘅時候，同埋長津湖戰役嘅時候，-30度、40度。嘅朝鮮嗰個戰場嘅實際嘅情況，嗰啲演員話：我趴喺度半個鐘頭作呢個狀等待，我都凍到咧僵咗。唔好講話當時嘅志願軍要喺嗰個場景底下要趴咁多日夜，有乜法子唔冷死？嗱，如果嗰個細節啊，連拍呢個電視片集嘅時候，嗰、那個場景、那個天氣、那個細節都要咁樣樣嚟控制住，以便攞到個真實感。因為嗰套紀錄片就講當時佢哋嘅工作人員睇住成個氣象圖、氣象嘅表，幾時可以有幾點鐘到幾點鐘就會落雪啦咁，即係要攞呢啲咁嘅真景、真實感。我覺得呢套片確實是呢個中國特色，是真係用一種國家的能量、國家的系統和權力嚟拍呢一套片嘅。另外，我睇呢套片的時候，我非常注意裏面很多的信息。我睇完之後，我同我身邊的人講，我話喺呢套片裏面，我睇到很多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信息，咁有啲同事話喺處笑，係唔係㗎，葉 Sir 咁嚇，會睇到呢啲嘢咁。我話係啊咁，因為佢好多個觀點咧，其實係好 modern 嘅現代嘅觀點嚟嘅。譬如好似我舉個例，套片裏邊講到中美之間唔係一種呢個勢不兩立嘅。你死我活的，大家呢即是要鬥到呢殺清對方為止的，不是要這樣。當然個別鏡頭講的士兵有這個情緒，但是如果你看下這套片呢，你就會看到是非常之肯定美國某一些體制的。舉個例來說，馬亞瑟有意想在東北做一個無人的區域，那他意思即是說在東北和鴨綠江 当打到输咗嘅时候咧，佢想取得战果，扩大对中国嘅全面战争，甚至想动用核武器。嗱，呢个想动用核武器咧，喺当时所有后期嘅所有著作同埋研究里边都有呢个讲法嘅，即系话马克思喺后期系想动用核武器。但是很详细呢套片描述呢个过程咧，我作为一个而家的观察者，我就睇到佢有个信号。呢个信号就是美国的体制嗰个健全同埋咧有效性。因为当马克思元帅想话要咁做嘅时候，佢嘅前线嘅总司令官李奇毅将军问佢：你有冇问过？白宫，白宫的意思是怎样？有没有指示？戏里面的情节不知道是真定假，我相信也不会真得那么紧要，当然有戏剧性的加工。就说那些即是指白宫是白痴来的，他们怎么懂得什么叫战争？战争是由我们军人去承担的，不用理他们。于是呢，李奇毅将军就说，我知道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这件事一定我要请示。他说请你理解，我会将这个情况直接报白宫。马克思说可以，那于是呢镜头就去了这个李奇毅将军揸住本嗰个方案，即是马克思的方案里面写了一页纸到的，不是 很大的，即是大概是一个决定啦。咁佢睇完之后就放低，佢话我连呢一个内容我都要报白宫。咁于是镜头就翻去白宫。杜鲁门总统约佢嘅国务卿、三军总参谋长、国防部长，所有嘅最高决策层喺椭圆形办公室，当嗰个办公室唔系几似啦吓。呢、這个我因为我哋冇去过，就唔知道究竟系实际系点样啦。就俾大家讨论，讨论完之后，大家就请总统决定。咁镜头一翻就翻去东京，就系、是、马克思喺东京，啱啱同个太太倾紧偈，仲咬住佢嘅典型嘅形象，揸住个马克思烟斗。咁佢太太住同佢烫紧衫，就话：佢话你好耐冇着呢一套衫，呢套军装咯。佢话系啊，系我上次仁川登陆嘅时候着嘅。我就嚟会做第二个大动作啦，所以我要准备呢套衫。喺处倾紧闲偈嘅时候，电台咧，美国之音英语广播向全世界广播，话美国总统杜鲁门撤马克思嘅职，由李奇毅将军代，立即生效，即刻生效。马克思傻晒。美国总统设一个前线大战区的司令官，是可以这么有威权，这么有这个决断来处理。这个镜头，如果我是这个我们是局外人的时候看，我们一定会很强烈觉得美国的制度是有它的那个即是有效性，长期管治的有效性。所以就在1月20日那晚，拜登总统那个足球箱，即是禁核武器那个足球箱，川普带了他跟着他去到最后一分钟去第二个地方，不参加这个典礼。本来他如果在一个典礼就可以当场交，但他不肯去。那我都在想死了，那这个箱怎么处理呢？后来就电台就说了，是用个曲的转变，就是那一分那一秒钟，个曲就从川普个箱转咗去拜登嗰度，就由拜登掌握。嗱，呢啲系睇到美国嘅管治制度嘅成熟，而嗰套片亦都指出个管治嗰个系统嘅成熟。啊，咁啊，临到呢套片散嘅时候，最后一个场景都好笑。1953年，艾森豪威尔，我哋嗰阵时习惯叫佢做艾帅。嗱，我哋好得意嘅，我哋亚洲人咧，好似我就算我嗰阵时都系青少年啦， 即管是青少年咁细个，我13岁嗰阵时，嗰日艾克，我哋叫艾克或者叫艾瑞，就赢咗杜鲁门，成为美国总统。我嗰阵时喺街啱飞紧法，喺街边咁啊飞紧法，好留意听个选举结果，一听艾克赢咗，好开心，拍手掌。艾瑞赢咗咁，其实同我哋冇关噶噃。但因為自細掛住香港好開放自由嘅地方咧，睇好多報紙，無論係左嘅、右嘅，咩報紙，國民黨嘅、共產黨嘅，我哋都會睇嘅。咁所以咧，即管細細個一個中學生，都好興奮，話艾瑞贏咗咁。咁可見咧，美軍喺二戰嘅時候嘅全球嘅威信係極之高嘅。我哋叫馬亞瑟叫做麥瑞，叫艾森豪威爾叫做艾瑞。都是帥的，兩個都是帥，是我們最習慣性最敬仰的兩個美軍的司令官。啊、艾克請這個最後一任的朝鮮前線的指揮官克拉克將軍，他簽了約了，就請你來白宮，我即是 要請你吃飯。克拉克怎麼答呢？他說我不來了，我是美國歷史上唯一的一個沒有打贏仗就要簽的一个将军，我不会来了。第一，这个是很有趣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有所描述，有所戏剧化。但亦都看到呢，喂，总统叫一个前线的司令官回去吃饭，他可以拒绝。如果我们将镜头看回毛泽东和彭德怀他们的关系呢，我们又只见到一种非常纪律性的服从的关系。但是当中就出现了彭德怀这个人。 不愿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我的感受与你相同，不愿陪月儿伴花落，对你的心有星辰来为证。